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依旧要介绍的是台中市大安区这个地方。不过今天我要介绍给大家认识的是大安区这边的产业。好，那大安区呢，它这边主要种植的是以水稻为主，然后主要栽培耕米，也就是台南十一号，其他还包括少许的糯米。那稻米呢，在大安区农会的推广下，有安全米这个品种，还有各种小包装的那种米啊，就是要是送礼或是自己用都很合适。那芋头的话，也是这就是大安区这边的名产，通常要栽培十个月，除了配送批发市场之外，也有大甲区的糕饼厂收购这边的芋头，然后来制作芋头酥等等之类的产品。那大安区农会呢，也有制作就是纪念品，就是把芋头呢，就是制作成那种纪念品。好，那这里的青葱呢，就是则是全年都有种植，通常和水稻、短期蔬菜以及绿肥轮流耕作。然后不同于宜兰的粉葱，大安区以栽培北葱为主，气味是比宜兰的粉葱还要来得更加强烈。不论是制作那种饼啊，或者是配菜使用，都很合适。而且通常呢，会在田区的边缘或是空地种植瓜果，通常是冬瓜、丝瓜、扁蒲或花蒲为主。目前呢，也有开始试种苦瓜以及月瓜，以及还有河川地边缘的西瓜。但近期呢，因河水侵蚀强烈，西瓜栽培面积已经大幅的减少。那大安区这个区呢，西部的滨海地区，海岸线长达9公里，沿海居民呢也很多从事渔捞的工作，主要这边主要的水产呢有鱼、鳗、马家、乌贼、虾等等之类的品种。那近年来呢，台中港区农会对永安里五甲庄设有大安办事处，还有渔民活动中心，其海岸并建有五甲港船号，颇具经济价值。那再来，大安区的商业活动是算比较单纯的，多数就是以服务性质的小商店为主，还有散布于各个里的聚落里面。然后以民国60年为例，全区办理营利事业登记的商店有83家，其中以买卖业者，例如日用品啊、杂货这些的，最高达到62家。那其次为服务业，这个地方的商业活动仅限对地方性商业为主，主要商业服务还是依赖大甲区这个地方。那听完以上的介绍，是不是又对大安区产业了解了不少呢？那 我今天大安区的介绍就到这边结束啦，谢谢大家。